家女谁知那姻缘不认命不表，我只望你还有了美来做，谁知那西墙未见娘家，我只望你身下关的泪凝去，谁知那味道凝露就多情将，我只望大红花嫁到你家，谁知道我把一束缚好不像青林四张同牙背，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杀不得埋伏文章金秀才，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无人披莫把晓得，阿两兄啊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台，四道两兄心头望，沙漠金碧不再开，兄啊你多才多恩深情故，我应当应着不生悔，

万岁什么同与不同哦。 刘光十岁从马空从这一来已是二十年了。 是啊，已是二十年了。 夫人啊，多智慧，久病在口，深知 老了红颜，为情怕的生小刺，为苦怕的生金钱，相公啊熬过了十月寒霜三伏天，万难夫妻要生大年。接灵，但愿得一 怎么说的将军还不见贵宝，嗨，这叫人不安呐、啊！ 相公神说，今晚必有佳音。 嗯，情到今日时，敌人说无条而不应，不再是来，我军趁机再进，快叫十万敌军葬送长江与福。实在贵客天子，见越王永历必有大悟，一礼于我，一扫甚多。哼，这乃天助我成功也。 听相公之言，少是万要四杀。 怎么，夫人你又不放心吗？ 妾身在军多年，难道万怕四杀？这是相公赏礼用餐，欺不我了。哦，如今苏德将军当得三级一查，妾身已经白下酒宴，与相公下酒，预祝成功。 好，你倒想得周到啊！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，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？ 哎呀，谁不许你饮了？只是你少饮罢了。而且酒啊，当饮则饮，当止则止。 哈哈，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。 相公，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。 不枉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。 嗯，这是其一。 好、哦、难道还有其他意思？ 嗯， 倒要请教。 不算也罢。 恰是为何？ 是出来相公你会见晓的。 啊，下官不晓就是。 那就是做我时机的呀。 啊，夫人你时机有什么喜事啊？下官倒粗心大意了。 相公啊，神机的当年进去初相逢，但见你国家快为大了哟，相公为国去从军，岂在身归少时梦，这何日年来沙场虚，下子汗马尊公，相公的功勋说不等我，嫌弃我怕风云欺负勇，谁说是你位高权重，长势起元帅神通，神庙算指挥的大家太威风，不行是夸夸相公，这金元兄儿子母死身为阿爷谁英雄， 二十年夫妻皆是狂，叫谁听 听众朋友，袁雪芬、范瑞娟演唱的越剧《双烈记》，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

第四碗白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碗姜烧葡萄牛一娘，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姑然为我做三周年，姑家的娘子亲你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《沙漠王子算命》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三儿少走奔 珍宝，青丝鸟眉做标记，你鸟眉上什么王子是 Thank you. 内心欢喜别放弃，才知道去美人生不尽，一杯强起不忘语，我只叫张热滚去送花，我所想是谁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样想也是不能够，早知道皇上名字没摆着，一种着变着两种着，当时家长的身后来接着做把你到这，红路飞西番地不归正着，王子良意快不尽，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

上青山是做梦章，问层层一步在黄桥边。 去淘草，我为你先牺牲命财宽仁，一片正经千不念，为妻子言你不听，你不该背地忙我去增加，把父爱李千子也当了真，一去金山无踪影，我是周盼玉灯见杀人，满内娃带着青儿去幸福，谁满金山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上神经飘飘，心中是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可知你把本全家翻天我烦恼？ 靠近 却是爹爹娘在前。重量早还谁不痛，坚持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金王，坚持到底是哪个？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坚持战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